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民主刚果意大利和尼泊尔近日分别举行了业绩讨论会和图书图片展。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神圣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介绍我国军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的图书图片。参加活动的有民主刚果共产党、民主刚果工人界市民协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尼泊尔记者协会等政党团体的人士和群众。在民主刚果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